怪谈之谁是上集讲到， 老实讲，如果唔系面对住嘅呢个女人，系阿强心爱嘅阿妹，阿强打死都真系唔睬佢嘅。呢、這个时候一开门跳车走，毫无疑问。但系而家阿强唔敢走，事关自己女朋友喺只鬼手上边啊嘛，佢而家只能够同只鬼喺度讲数。但系就算佢再惊，都唔可以唔理阿梅，唯有顶硬上。呢、這个时候，嗰把性感声音又继续讲： 我系俾人哋碎尸嘅，我为咗将个凶手绳之于法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做几件事。首先系你听日要休假，继续翻去地盘做嘢，到时。我会教你点做噶啦， 但系我女朋友， 你放心啦，只要你尽力去帮我，等我将凶手绳之于法，佢就会不约而遇，最后亦都必然会成为你嘅妻子，你放心啦。 那强而家面对嘅。是他女朋友，但是答应嫁给他的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。老实说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阿强真的以为自己在发紧梦。2月11号一个建筑地盘工人在城门河畔就发现一个女人头，于是他即刻报警。个头和颈之间的切口位很平滑，双耳还戴着一对耳环。验尸官到场之后，初步怀疑尸体是被人肢解，切口很可能是电锯造成的。警方于是即刻召来大批的蓝帽子警员，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行动。大约七个钟头之后，警方又在这个城门河畔外边大概200米的位置找到一对女人的脚。断足是拿报纸来包好之后摆在个胶袋里面浮了在水面。至此这件事轰动了全香港，甚至连外国的一些电视台都来报道。到了晚黑，阿强依然去探他女朋友阿梅。阿梅依然瞓喺床上边，冇翻工。但系阿强已经明知佢目前只系被鬼上身，绝对冇咩大碍。反而佢心理咧就安稳咗好多。阿玉妈见到阿强咁撕心一片，个女病足咁耐，佢就探足咁耐，所以咧阿玉妈都特登避开，唔好阻住佢哋单独相会。于是阿强就有机会问下嗰只女鬼下一步应该点做。而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个时候又开声讲： 唔该晒你啊，你做得实在太好了，如果你唔系将你同事带去河边，相信仲要等一段时间先可以有人见到我被人切低咗嗰个头。 小姐，不如你带我去凶手嗰度啦，等我揭发佢啊嘛，咁咪更加干净利落。 唔得，我要亲手报仇。况且嗰个贱人冇人性，我实在唔想害你。 但系我可以帮你报警啊嘛。 你唔好傻啦，如果警方系信你嘅话，咁啦。你依足我去做，你就唔使惊惹祸上身嘅啦。 咁你唔知道凶手系边个咩？ 我净系知佢系一个的士司机，佢多数喺凌晨时分出现， 所以我想你开住架车搭我去一个地方兜一个圈，可能我哋可以找到佢。 嗱，而家强呢，即系希望呢一位女鬼朋友啊，唔该快啲揾到个凶手，早日离开佢女朋友阿梅。所以只要佢提出，阿强即刻就会去做。嗱，凌晨时分，阿强果然开住佢嗰部神龙茶啦，嚟将阿玉咧就扶咗上车。而阿玉妈以为个女咧想去食宵夜，唉，难得佢肯喐下，所以亦都冇阻止。阿强咧就喺个女鬼嘅指示底下，将部车开到尖沙咀夜游区一带。喺嗰边呢阵时已经停咗唔少的士。阿强就听到嗰个女鬼啊讲： 唔该，你等一等我。 当阿强拧转头一睇嘅时候，只见阿梅咧就好似突然间瞓着咗咁，冇晒反应。阿强又惊又急，唔知点算好。唉，只好听个女鬼讲啊，将部车停喺一边啦。大概过咗两三分钟，阿梅突然间好似慢慢醒，对住阿强就话： 我仲未见到佢，不如我哋兜多几个圈，再翻呢度睇下。 阿强好无奈，唉，唯有照住做啦。但系嗰晚，佢哋依然冇揾到目标人物。 自此之后，每晚阿强都揸车喺凌晨时分去到同一个地方，一间夜总会门口外面。嗱，虽然每次阿玉梅都会喺佢身边，但系阿强心里面明白，此时此刻阿梅其实系另外一个人。如是者，到到第五日嘅晚黑，嗰个女鬼姐姐咧，突然间兴高采烈咁翻嚟，对阿强讲： 强哥，我已经揾到佢啦！ 咁快啲报警啦！ 唔得，你绝对唔可以出面。佢份人心狠手辣，车入边又有神父挂住，连我都冇办法入去。不过真系奇怪，佢架车四周围除咗我之外，仲出现到四五只鬼魂，全部都系女嘅。 啊，咁唔通佢除咗你之外，仲杀咗其他女人？ 嗯，我谂系啦。但系我冇同其他女鬼打招呼。啊，系啦，快啲开车，跟住前面嗰架的士。 阿强透过部车嘅挡风玻璃，果然见到一部的士喺度开动。于是佢即刻揸车跟喺后面，离远就叼住尾。但系嗰部车除咗司机之外咧，并冇其他乘客喺里面。睇嚟个司机可能系要翻屋企瞓。同时阿强咧，亦都可以见到车头个挡风玻璃度咧，好似挂住啲咩咁。咁好可能就系嗰个女鬼姐姐讲嘅符咒。嗱，呢样亦都系佢唔敢进入车里面嘅最大原因。好啦，等到嗰个司机停好部车，兼且落埋车，阿强望一望呢个司机嘅年纪，大概都唔会过30岁。嗱，跟住个司机就行入咗一座大厦。阿强即刻咧，亦都想跟埋落车，但系俾个女鬼姐姐制止住。佢要阿强喺部车里面等佢翻嚟。虽然只系短短10分钟，阿强亦都有度日如年嘅感觉，因为嗰条街实在好静，即使系冇警察行过嚟抄牌，但阿强硬系感觉到好似条街度咧，就好多人行嚟行去。事关咧，佢身边硬系觉得阴风阵阵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而阿强望一望身边嘅玉梅，玉梅仲喺座位度瞓紧。阿强试过叫佢，甚至拱佢，但系玉梅咧好似瞓到好冧咁，完全冇醒过嚟嘅意思。直至10分钟之后，嗰、那个姐姐卒之翻嚟啦。事关嗰班陌生嘅女人声，又从玉梅口里面传出声音： 开车，今晚嘅收获真系大。 你系咪查出咗佢住边啊？姓乜名乜系咪啊？ 唔系，我净系知道 佢住喺嗰栋大厦其中一个单位，但系好可惜，门口有土地公，里面又有神位，所以我都唔够胆乱嚟。不过就因为咁，我识咗一班朋友，以后都唔惊冇帮手啦。恒哥，原来嗰个人系杀人狂魔嚟嘅，连埋我在内，佢已经杀死咗五个女人。啱先我踩佢屋企门口，见到其余嗰四个女人，同埋佢哋带嚟嘅鬼朋友。我哋虽然都唔够胆入屋，但系鬼可以做好多嘢嘅。我哋一齐谂咗个办法出嚟，以后我哋咧会分工合作，不分昼夜，分头咁跟踪佢同佢嘅屋企人，务求令佢哋自投罗网为止。 阿强送玉梅翻屋企嘅时候，已经系凌晨三点几啦。哇，去到咁夜先翻嚟，阿玉妈梗系埋怨啦。话阿强唔应该带住一个病人去到咁鬼夜先翻屋企噶嘛。嗱，偏偏阿强咧呢个时候又冇作出任何解释。嗱，但系讲起身又奇怪，阿玉梅自从翻屋企之后咧，竟然系清醒咗过嚟。佢精神奕奕，根本系唔似有病。就连阿玉梅妈都觉得奇怪。嗱，第二日阿强由地盘落班之后咧，又嚟探阿玉梅，发觉玉梅个病咧，真系不药而治喎。阿梅亦都好意外咁应承话嫁俾阿强。阿强知道系个女鬼姐姐暗中相助。嗱，冇几耐之后，警方首先咧就宣布查出咗城门何女士嘅身世。佢系尖沙咀夜游区嘅一名青年妈妈省。15岁，系已经系堕入风尘，手臂上咧有飞燕图案嘅纹身，而佢咧正系阿强遇上嘅嗰位女鬼姐姐。第日，警方又宣布拘捕咗一家三口姓林嘅男子，经过严密审讯之后，佢哋放走咗其他人，净系留低咗一个叫林过云嘅男子。而佢咧，正系阿强协助嗰个女鬼姐姐跟踪嘅嗰个的士司机。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，更惊人嘅恐怖新闻陆续爆发。原来林国云屋企里面，其中一间房被发现收藏咗大批女性嘅性器官标本、大量嘅淫照、小电影、幻灯片等等，终于揭发咗林国云先奸后肢解五名女性嘅事实。消息唔单止轰动咗全港，亦都轰动咗全世界，成为香港有史以嚟著名嘅雨夜屠夫案。咁但系，究竟警方又系点破案嘅呢？据讲，凶手事前将一啲菲林底片交咗俾一家冲晒公司嚟印相，后来呢家公司先发觉一啲女性嘅性器官大特写相，跟住梗系有疑心噶啦，即刻就报咗警。而警方就喺嗰家冲印公司等林过云上门，最终破咗呢一单案。但系凶手咁精明，屋企又有冲晒设备，明知道啲底片唔可以见得人，又点会送到去印刷公司之后落网嘅呢？除咗俾鬼迷之外，再都谂唔出有其他更加合理嘅解释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